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9回，谢之真正陪着几位夫人听戏，琵琶行色匆匆地走到他身旁，富儿如此这般说了两句，一张芙蓉脸顿时变了颜色。谢夫人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 真娘，怎么了？ 齐大夫人也望了过来。谢之真强自按捺住内心的慌乱与焦急，微微敲了敲嘴角： 无事，不过是阿唐送我的那只猫儿淘气，抓倒了花架，不知又钻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丫鬟们找不到他，这才慌忙来报与我。 他起身对着众人扶了扶，浅笑道： 各位姨母婶子们恕罪，我去去就来。去看看厨下的点心做好没有，让他们快些呈上来。 一番举止丝毫没出错，依旧从容大方。齐大夫人不疑有他，转头自去看戏了。过了会儿和谢夫人闲聊道： 我倒不知真娘喜欢养猫。 谢夫人却知道养猫之语不过是说辞，一边心下打鼓，不知到底后院出了什么事端，一边搪塞道： 小孩子家家贪玩些是有的，他那个弟弟又是个混世魔王，见天的搜罗那些鹦鹉八哥狸猫大犬来哄他开心，左右女儿家也就在闺阁里清省，这两年我倒不拘着他。 你倒是个心慈的。 齐大夫人笑着恭维他，内里却道：在闺中养养倒也罢了，可不能把这些习性带到齐国侯府里来，不庄重不说，往后若有了身孕，对子嗣也有妨碍。好在谢之真素来恭顺听话，到时候少不得他多费些心思管教一二。却说谢之真离了待客的院子，便将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抛诸脑后，也不顾忌会不会遇到外难，步履匆匆地往前院书房而去，直走得香汗隐隐，云鬓微乱，明艳的脸上泛出薄红，倒多了几分生动，越加令人移不开眼。他推开房门，见到站于软榻之侧的齐倾城，顾不上羞涩，对他盈盈扶了一扶，便走上前去查看弟弟的情形。 阿唐，伤着哪了？我看看，请回郎中了没有？ 谢小姐莫慌，明堂伤到了后腰，我略懂一些岐黄之术，瞧着似乎没有伤到筋骨，便擅作主张将他抬了进来，又使人请了郎中，算算时辰也快到了。 齐倾城在一旁温言安慰，虽然清楚君子非礼勿视，却还是忍不住悄悄往他脸上看了一眼。去年大雪里惊鸿一瞥，令他魂牵梦萦，却总觉得美人如花隔云端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。今日再见，见他脸上盛满了担忧，更添几分柔弱，倒令他越发心折，更又生出一种妄念，想要将他捧在掌中清怜蜜爱一二，了解相思。这几日祖母和母亲已然透出几分打算和谢家结姻的意思，如无意外，面前这个女子便是他往后白头偕老的正妻了。念及此，齐倾城态度越发温柔体贴，亲自搬了椅子来请他坐下休息。谢之真哪里坐得住，一边埋怨弟弟淘气，一边让小厮们小心帮他宽掉外面的衣裳，隔着帕子掀起雪白的中衣，果然见蜜色的皮肤上一片骇人淤痕，当即心疼地掉了眼泪。他的眼泪落在谢之方腰上，谢之方立刻便发了急，引齐倾城来书房是他设计好的，摘石榴时跌下来也是他故意的，他皮糙肉厚又懂些功夫，摔下来的时候自然是用了巧劲儿，这伤势看着严重，实际倒也不怎么疼。在他本来的预想中，姐姐应该没带清愁，软软询问齐倾城一二，齐倾城自会温柔宽慰，正好培养培养感情。可是姐姐怎么会如此伤心？ 姐姐， 姐姐莫哭，不过是皮肉伤而已，哪有这般严重啊？就算不请郎中，江阳两日也就全好了啊！不哭了。 谢志芳挣扎起来，伸手想帮他拭泪，把跪在地上的安寿等人吓得了不得，七手八脚冲上来按住他。谢志真哭道： 摔成这样还叫不严重？我早就与你说过，行事须得稳重些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你还要做这种事来气我？ 见谢之芳还要挣扎，他恼了： 你再动我便走了，从今以后再不看你一眼，直到没有你这个弟弟。 犹如被戴上了紧箍咒，谢之芳立刻老老实实趴在榻上，只腾出两根手指牵牵他的衣袖。 姐姐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想打想骂都随你，只要你不要不理我。 他往痴痴看着谢之真的齐星城方向看了一眼，内心不知怎的有些酸涩，握着袖子的手也紧了紧，却还是尽职尽责地牵线做媒。 姐姐别再哭了，平白叫齐兄看笑话，我往后没脸见他了。 谢之真也知道自己关心则乱，情急失态，有些赧然地用帕子擦了泪，看着郎中来到，便避到门外，让郎中给谢之芳治伤。齐倾城也同样避了出来，立于他对面不过两步距离。见他双眼哭得通红，帕子也被浸湿了，心下痒痒麻麻，越举地从袖子里拿出一方干净的帕子，递将过来。谢之真犹豫了一会儿，到底没接，微微侧转了身子，一抹红痕自脸颊爬上精致的耳垂，又润进浅粉色的衣领里。齐星城被他这副娇态有的神魂颠倒，并不勉强，清了清嗓子道： 大喜的日子，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，也是我考虑不周，明堂爬树的时候竟没有在一旁拦着，我与谢小姐赔个不是，请谢小姐莫要见怪。 说着便对他做了个揖。见他举止从容有度，谈吐温润有礼，谢之真连忙也还了半礼，轻声道： 齐公子太客气了，此事本就是因明堂淘气而起，和你没有什么相干，我方才有些失态，唐突了公子，还请莫要见怪。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站在廊下聊了会儿，也算相谈甚欢。门内，谢之芳勾着脖子往雕着双梨戏水的窗格子里观望，活似一只隐静的大鹅。郎中捋了捋胡子道： 公子腰上的伤倒是不妨事，开几天活血化瘀的药吃吃便好，只是这脖子也扭到了不成？ 谢之芳什么也没有看清，悻悻然缩回去，胡搅蛮缠地拖延时间。 脖子无事，只是觉得头昏眼花，双腿也疼，您再帮我好好看看。 过了一刻钟，里面方才有动静。谢之真急着去看弟弟，而听得齐星城道： 听明堂提过谢小姐喜欢兰花，说来也巧，我家今年从南边移过来十几盆十三太保，尽数放在暖房里，着花匠小心伺候，养得倒好，如今正值花期，或可摆在案上赏玩一耳。过两日我着人往府上送过来几盆，请谢小姐一同品鉴。 谢之真连步微顿，推去说： 这礼物太过贵重，我不好受的。 似是猜到他心中顾虑，齐星城宽解道： 兰花本就不是俗物，自应赠与惜花人。方才是我说的不妥，我与明堂相交已久，今日出了这样的尸体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这花便当是我这个做子侄的孝敬长辈给谢夫人赔罪的， 烦请谢小姐代为收下。 他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谢之真实在推脱不得，只好应下。第二日，八盆兰花送至谢府，喷青相遇，簪花出绽，端的是神韵非凡。见其倾城如此上心，谢之芳也觉高兴，半靠在床上，指使着丫鬟们往谢夫人房里送了两盆，谢涛的书房摆了两盆，余下四盆尽数抬到谢之真房中，又促狭地看着姐姐，笑得鸡贼。谢之真叫他看红了脸，转过身去不理他，对着明窗卸下的日光继续缝制弟弟秋日穿的衣裳。10月28日，齐国侯府请兵部尚书家的夫人为媒，携一对鸿雁，一对羔羊，酒数鸡稻米面各两壶，另有蒲苇、卷帛、香草等物上门纳采，正式向谢家提亲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